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养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I think it's time to blow this thing, get everybody in the stuff together. Okay, three, two, one.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里。而组成我们这张唱片行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每一个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每一段街角的爱情，以及每一个被拉成永恒的音乐瞬间。今天我们会送上这一份来自于周杰伦的音乐地图，跟着周杰伦一起到全世界去看看吧。当41岁的周杰伦再次戴上棒球帽，唱起了弥漫着爱情甜酸味的情歌，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多年沉睡的青春在这个夏天乘上反方向的钟又苏醒了。而当周杰伦搭着一辆粉红色古董车在哈瓦那街头拉风而过，又有多少重温青春的人们开始梦想起了古巴的旅行计划。从前的从前，世界还不是那么触手可及，年少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远行的能力，但周杰伦的音乐却总有神奇的力量。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印第安大陆，从米兰的小酒馆到罗马的石板路，从京都的夜晚到上海的夕阳，只要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就能跟着他去漫游世界。而那些不断翻唱、哼唱、抄写，以至于烂熟于心的歌词，最终都成了我们人生的一张秘密地图。所以在2022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环球旅行已经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刻，让我们从哈瓦那出发，沿路返回周杰伦的音乐世界，去重走一遍青涩岁月里那些神游过的地方。所以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在新千年的起点，华语流行音乐在不经意间走入了他的全新时代。一个并不符合传统偶像标准的小眼睛男生，以十首咬字不清又节奏迥异、天马行空的作品横空出世，重新定义了华语音乐。即便在很多年之后，这张名为 J 的专辑仍然被认为是华语乐坛的一股惊雷。 走过了很多地方，我来到一色残马，就像是花故事，有家产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到。心血来潮起个大早，怎么晚也睡不着，昨晚梦里你来找我在，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就是初中和青春，我的愿望就是 是有教堂有城堡，每天忙碌的寻找到底什么我想要，却发现迷了路，怎么找也找不着，醒着来这七个大字，怎么我也睡不着，做我梦里你来找我才，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就是说装了记住我的愿， 就是不 什么你的记得我的心可你知道，就再一次担保这只 是你的， 我想要你的微笑美，知道这里很美，但家乡的你更美，因为我只想要你陪， 说 装了记住我的愿， 就是 什么你的记得我的心跳，你知道，就再次担保这只 是你的， 我想要你的微笑美， 专辑当中有十首歌曲，有一支叫做伊斯坦堡，在棒球帽少年的轻声吟唱中，伊斯坦布尔的梦境，无论是教堂还是城堡，都不及和你吃汉堡看见你微笑的小小愿望更让人心动。而现实当中的伊斯坦布尔，则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美丽之下，同时印刻着历史的伤疤，牵系着忧伤与哀愁。文学家帕慕克说，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他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废墟之城，充满了帝国血养的忧伤。帕慕克的小说常常弥漫着哀怨的气质，记录下那些困顿于记忆和现实之间土耳其人独特的忧伤气质。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Mode 就是这种气质的绝妙体现。这是来自于土耳其流行乐团最成功的歌手之一 Mustafa Sandal， 他巧妙地把传统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结合起来，并且以他特有的轻柔嗓音完美的演绎，从而得到无数歌迷的喜爱。 Bir kere burada girdin mi, çıkamıyorsun bir tanem. Burada fazla durdun mu, utanıyorsun aşktan. Bir kere burada girdin mi, çıkamıyorsun bir tanem. Burada fazla kaldın mı, çekiniyorsun aşktan. Çekiliyorsun aşktan, başa dönemiyorsun bir tane, utanıyorsun çekiliyorsun. 一年后，周杰伦写出了自己也无法超越的专辑《范特西》，这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双截棍，让他火遍了大街小巷。那一年，更多的少年开始不甚了了地哼唱起《古巴比伦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专辑当中的《上海1943》将浓郁的中国味道融入到了 R&B 的旋律当中，并且以一种精神漫游的形式勾连起了动荡岁月的历史与眷村老兵的乡愁。老唱片旧皮箱是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姑娘缓缓走过外滩。这是一幅上海生活的剖面图，这些细碎的场景和庸常的对话重现了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一衣一饭的琐屑皆有了情致。 泛红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碎碎拼了，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米缸，爷爷用开水写一个门，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般的屋内还弥漫牢牢当年酿的豆瓣酱。我对着黑白照片开始想象爸和妈当年的模样，说的一个无能耐意的姑娘缓缓走过外滩，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老街坊小农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老长板旧皮箱装满了你心边的铁盒里藏着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般的屋内还弥漫牢牢当年酿的豆瓣酱，我对着黑白照片开始想象爸和妈当年的模样，就在一个无能耐意的姑娘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老街坊小农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山，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老街坊小溪像装满了水 上海。在周杰伦的音乐里乡愁漫漫，但这个十里洋场确实有它的另一面。2003年，一张混搭专辑《嘻哈第一棒》横空出世，黑棒组合的音乐紧贴现实，针砭时弊，游唱梦想，天马行空，让人在音乐律动中感受到了时尚、前卫和一种力量。其中这首《霞飞路87号》将上海话和普通话的 rap 配合在一起，在上海潮湿杂乱的动堂里熬着北方相声演员的造型，唱出的却是活泼嘻哈的歌曲，把这两种文化和艺术形态融合得极富冲突，却也极富趣味和美感。 马路边红颜色就好玩，阿拉总归了一面开怀。哦嘿，弄着疯狂的投机跑嘞，都为一块香草味道的巧克力。So sweet， 我最欢喜。It's like you and me and he and she， then back to me。刚来刚去，刚不离去 ，back to my people， people， people， people， 打他们福气。当真是男小人最欢喜游戏，不想来不想去，还是我最老去。隔壁的阿弟，伊总归帮我拉着皮。讲起来，我还是老想伊。 Shayana, don't need a comrade.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as so great. 想要想回到老早，弄堂里有地草，霞飞路的八十七号，霞飞路的八十七号 ，check it。漫长，我坐在天井乘凉，傻傻偷看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何时才能再坐那木马摇啊？这些年少记号也永远不会变老，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改变多少而保留多少，霞飞路的八十七号 No doubt No doubt、yeah、霞飞路的八十七号 Check it No doubt No doubt七号 check it No doubt, no doubt 哎呀哎 东东马掌机写几步要死金科成功的女儿被弄了科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范特西当中的另外一首杰作《忍者》，则以漫画时代特有的想象力，创造出了充满神秘感的东洋味道。《忍者物语》不仅满足了一代少年的侠客梦，也让人对京都之美心生神往。 分かりました。 川端康成说，京都是日本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和忍者一样，属于旧时代的京都穿越了春夏秋冬，也走遍了每一处风景、小店、仪式。简单的如一张京都的明信片，都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和这种哀愁一样的是，在日本成为谜一样男子的米津玄师，也许听过他的歌曲才能够感受到他的精神世界和常人似乎并不相同。20岁的时候，他被医生告知患有高功能自闭症。在这个觉醒的瞬间，他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一点。有人说他是天才，也有人说他是疯子。天才和疯子，一线之隔，也许这就是米津玄师的魅力所在。来听这首作品，请。 育てたけど、おぼつかない夏の終わり。明け方の電車に揺られて思い出した、懐かしいあの風景、たくさんの泊まりを繰り返して、同じような街並みがただ通り過ぎた、窓に僕が映る、今もあの頃みたいにいるのだろうか、ひしゃげて曲がったあの自転車で走り回った、バカバカしい綱渡り、膝に滲んだ血、今はなんだかひどく虚しい、どれだけ街を走るタクシーに、ぼんやりと背負われたままくしゃみをした、窓の外を眺める、心から震えたあの瞬間に、もう一度出会えたらいいと強く思う、忘れることはないんだ、君は今もあの頃みたいにいるのだろうか、靴を片方茂みに落として探し回った、何があろうと僕らはきっとうまくいくと無邪気に笑えた日々を覚えている、君もどこかで見て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我们北京见》，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55位世界冠军。 我们说过会再见，挥手间就起了愿，慢慢期待的心跳总能听见，我们一定要相见，在一起更不怕远，暖暖无垠的拥抱总能遇见。看到雪花纷飞时，彼此在眼前， 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seep into your soul。 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2008北京奥运，世界再次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北京。听，29个足迹烟花响彻中轴，中轴线。承载古今，穿越中轴，感受轴线上的京声京韵。 这里是永定门，这里是天桥， 这里是前门大街， 这里是天安门。这里是北海，这里是钟鼓楼。 聆听大美中轴，倾听时代神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要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一 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I think it's time to blow this thing, get everybody in the stuff together. Okay, three, two, one, let's jam. 2006年，周杰伦在阿尔法音乐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依然范特西》。无论是专辑名称、造型，还是音乐风格，都像是一种告别，同时也是宣言，这是音乐仍然如初。主打歌《夜》的第七章也明显有复刻和致敬以父之名的意味，同样的犯罪题材，电影叙事，女生吟唱、说唱、复调，同样的作词黄俊郎，只不过这一回故事的场景搬到了伦敦，石楠烟斗、手杖、高帽、手枪、斗篷、贝克街和福尔摩斯。 1983年小巷，12月前老爷的第七章，打地基继续推向接近四色的那下一行，是难烟斗的雾，飘向国外的树，沉默的对我哭哭诉。贝克街旁的圆形广场，回家即是悲伤，与我花到鬼掌微凉。无人马车声响，深夜的白风醒了，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的盖枪，橙色的手枪，交给的手枪，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珠宝箱上，腐化的炸响，矛盾多么大，堆积的真相，证据被完美埋葬，那丑陋肃然紧张的嘴角上。 那些恶是华丽残酷的真相，假作衷肠，我会亲手雪藏，神奇的光，风干最后一行。 当然，英伦风也不是杰伦的独号，伦敦也是作家伍尔夫最热爱的地方。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达洛维夫人》开篇就描述了伦敦这样的场景：在轻松的、沉重的、艰难的步态当中，在轰鸣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蹒跚摇晃前行的广告夫，铜管乐队手摇风琴，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的叮咚声和头顶飞过的飞机声、奇特的尖叫笑声，有着他所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和六月的这个时刻。伦敦当然也许是音乐史上最绕不开的名字之一， 而出生在伦敦的 David Bowie 与皇后乐队披头士被称为英国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摇滚明星。他的音乐风格影响了无数人，他的个人魅力不仅风靡大众，还给诸多音乐人带来灵感和突破。来听这首他奇思妙想穿越宇宙的作品 Space Oddity。2015年，周杰伦在英国举办了婚礼，从此过上了幸福到发胖的婚姻生活。这份甜蜜也渗入到了音乐里。2016年，奶爸味十足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诞生了，《告白气球》意外地成为了这一个十年当中周杰伦最火爆的作品。 想象的落叶，营造浪漫。

并不可抑制地写下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篇情书。而很多人喜欢的小调 R&B《黑色毛衣》就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拍摄了 MV。 一件黑色毛衣，两个人的回忆，雨过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还爱你，你不用在意， 是通过与水的相濡以沫改进了时间的外貌，美化了未来。这就是宇宙中这座城市的角色，因为当我们移动的时候，这座城市是静止不动的，眼泪就是对此的证明。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要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